曼联号称全球最多球迷，不过全部都是 Gory Hunter。 曼联他号称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球队，但其实比民建联更无耻。反曼已经是我们球迷基本的良知，逢礼拜四十至十一，狮子和阿坦同你一起反曼大联盟。 做人嘅嘢係要咁㗎，即係曹仁超話齋要順勢而行㗎嘛，大佬。 個波真係好快， 嗯啊，即係我睇慢鏡頭，嘩，個波都好似唔係慢鏡頭咁樣，即係快到癲㗎，真係真係唔好意思。 其實 因為佢嗰個師出倒掛助攻喎， 佢唔係拍 Q 嘅咩？ 我有睇有睇， 唔係拍 Q， 係倒掛助攻， 即係啲重播好似佢係 掛助攻， 佢咁樣掛落去之後。 跳俾你估到嘅就咪 rap 先啦，我係師兄 Hope Ball Song 嘅師兄。 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啊， 哇！ 唞啊，唞完氣之後咧，就講完國美美咧，又講下第二啲嘢啦。 唔係，我仲睇緊北京電影學院，我睇緊 target 喎。 好有興趣係嘛？ 好興趣喎，嗱，所以咧， 但我驚你，我驚你負擔唔起， 擔唔曬啦， 睇唔係話睇唔起你， 最老嗰個，我都仲王靖雷咯。 我哋兩個係咪好似都未夠資格啊？ 人呢就要好似郭美美咁精神咁。 冇錯 冇錯，明白。 係啱嘅，對唔住。 係講完。 講啲咁消極嘅嘢真係。 消極。 唔係啦，我係。 永遠可以搞到。 唔係啦，有咩雞我叫唔到。 景田㗎嘛。咩啫，孫佳宇啦，而家梗 係。Okay。 後生。 Okay。 黐撚線。 嗱，返嚟呢講下另一個電視節目啦。咁呢就都係呼應返我哋嘅其中一位忠實聽眾。 朋友啊。 又是我哋嘅一位好朋友啦，係咁啊。 可唔可以講下先？ 我通常都叫佢做喺節目度呢，我就會叫佢做前衛樂興嘅。 話係個老美男嘅啫。 咁啊，你又嗌老美男啦。咁啊，老美男啊，好多人都識知佢係邊個㗎啦。咁啊，咁呢就。 係邊個啊？ 啊， 中文助理啫， 中文嘅助理咯，系咯，冇好多人都知噶啦。 我识佢系唔系因为中文助理噶嘛 ？OK，OK，、okay, okay, 好，啊、我哋都系唔系因为佢系中文嘅助理吓，佢系平常咧，佢系一个即系我哋，所以我哋冇血统论嘅。 系啦，佢系一个好善良嘅人。 我哋系好， 佢绝对系一个好善良 好朋友嚟嘅。OK。咁呢就雖然我哋唔係成日見面，咁但係呢我哋成日都會有啲交流。咁啊譬如話最近一個禮拜呢，佢呢就嘩好撚有心機呢。第一好多人都知道㗎啦，佢就好鍾意睇中國好聲音嘅。咁啊 第二共產黨 嘅。今屆呢已經係第三季㗎啦 o k 咁呢就每一個禮拜五睇完呢中國好聲音呢，佢都會有好多 comment。有啲 comment 呢佢會public 咁樣 post 出嚟啦，有啲咧佢亦都會 WhatsApp 俾我，即 係問啦， 啊 WhatsApp 打電話都有噶，咁咧就嗱，我哋唔係話想即係唔好咁樣講到咁私人啦啲嘢，咁我即係有時佢都會問下我意見，喂你有冇睇到嗰個啊？你又覺得點點點啊？咁樣， 你覺得黃楊德 點啊？因為佢知道我都會有睇嘅《中國好聲音》，我哋唔講嗰啲，我哋不談政治，只談呢個 風月 唱歌嘅啫。OK， 我哋最中意講唱歌嘅。OK， 唱歌嘅。 咁呢就最近啦，其實呢個節目呢今個第三季 season 3呢又搞啲新遊啦，連續兩個禮拜呢就出咗啲叫做中國香港嘅歌星啦，我都好政治正確㗎，係中國香港、okay。 因為佢唔可以就咁叫香港嘅。咁啊前一個禮拜呢就係、是、一對女仔嘅組合，就係、是、呢、這個 Candy and Robin。咁啊，然之後咧，上一個禮拜咧就走咗一位歌手咧，男仔咧就叫做陳樂基，咁啊就唱《月半小夜曲》。咁啊，我最佩服啊老美咧就係咧，佢就啊 就因為即係就回應翻呢個陳樂基嘅表演咧，佢竟然咧犀利到咧，就喺呢個《熱血時報》嗰度咧，就出咗一篇咧，哇！水蛇春 萬言書 啊，咁又就千言咗緊啦，咁啊講咗好多佢對即係、就是、對歌手演繹嗰首《月半小夜曲》啊，哇！呢首咧李克勤嘅名曲嘅一啲感覺啊，之如此類，咁亦都有 po 上去北上頻道嘅 Facebook， 咁所以咧。大家亦都可以睇下啦，咁亦都好多人咧就已經都俾咗好多 comment 俾佢，咁佢又叫我又 comment 下，咁所以咧我就留翻個節目度就 comment 下啦。咁第一就係咧，我咁講嗱，兩個連續兩個禮拜都有香港嘅歌手咧，就當然係會有啲特別嘅安排嚟嘅 ，OK。我諗呢個係適應翻嗰個內地嘅市場啦，即係我諗啊都會帶出一啲信息嘅，就譬如話係個節目喺香港有人睇啊，或者今屆因為今季咧係因為買俾 Now 嘅，咁 Now 咧係同步直播嘅喺香港其實有得睇嘅 ，OK。咁所以可能又要match 翻香港個市場啦，亦都俾到內地嘅觀眾一個信息就係、是、嗱，香港我哋嗰啲節目水平好高㗎，香港人都睇㗎，香港甚至有人去參與啊等等啊呢啲嘢啦。 香港真係有 唱歌㗎咁啊！即係前一個禮拜嘅 Robin and Candy and Robin 咧，其實嗰兩個女仔咧就基本上就已經好多人都演到對佢哋都唔陌生㗎啦。佢根本就係專業歌手嚟㗎，出個碟啦，好似都係環球做嘅，即係前寶麗金簽咗啊等等嘅。我唔係好清楚，即係我可能有錯啦，但係總之已經係一對 professional 嘅歌手嚟。咁啊，之前即係其實如果嗱純講音樂咧，我之前都其實都幾中意嗰個 Candy and Robin 嘅，好清新啦。佢哋啊有時就做一啲翻唱嘅中文，佢哋唔係所有都係自己嘅作品嚟嘅，佢哋都幾拿手去翻唱別人嘅歌嘅。 你唔係咁樣啊嘛？ 嗱，我想講。嗱，好多人就攞佢個背景嚟講啦，因為其中一位咧，姓葉嘅女仔，我唔記得係 Candy 啊 Robin 啊，因為我唔追呢啲娛樂新聞嘅，咁就有人就撩咗出嚟啦，就話佢係呢個前國家領導人葉選平嘅孫女，即係紅三代嚟嘅呢句，咁然之後咧就特別喺香港就炒作咗短時間啦，咁啊，我就係想咁講啦，就即係。我唔係話想批評，但係咧我即係想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睇呢啲節目嘅心態。第一，我都話如果我都曾經以前都講過，就係睇《中國好聲音》同埋睇《我是歌手》咧兩個節目咧，我係比較偏向中意睇《中國好聲音》嘅，因為我覺得就起碼有陣時有啲奇離嘢咧，俾你可以睇到嚇。因為《我是歌手》，你揾翻啲專業嘅歌星出嚟。我就覺得即係對我嚟講興趣不大嘅，因為我就唔係好，大部分歌手我都唔係話太，即係對我嚟講冇乜共鳴嘅，咁所以我係 enjoy 睇中國好聲音，但係咧我又另一方面就係、是、我又唔會好似阿魯美蘭咁咧睇到好上頭嘅，即係每一個禮拜魯美蘭咧，我諗佢都唔會反對我咁樣話佢，就係話佢係睇得好上頭嘅，佢係每一個咧，佢都覺得係會批評佢哋啦。 轉身嘅嘛，咁自己會 佢哋嘅表現係點點點點點啦，又或者譬如話第二日啊，佢睇完嗰個陳樂基呢位香港嘅歌手唱完只《月半小夜曲》，佢會寫翻篇文啦、等等。但對我嚟講咧，我就即係我就覺得就係我唔係太認同去即係太過咁樣咁投入去睇嘅。即係我以前都分享過，就係我睇呢啲節目咧，佢俾到我嘅得著就係話，我可以透過一個咁嘅唱歌比賽嘅節目，但然之後咧係去睇到中國入面嘅人點樣去看待音樂嗰種態度。有啲係為咗碗飯啦，又或者係佢哋點樣去認為一啲什麼嘅聲音先叫做中國好聲音 ？OK， 嗱，因為喺我自己對音樂嘅字典裏面，因為我對音樂，我當然有我自己嘅好多嘅睇法，有好多我自己嘅執着。喺我基本上有兩個信念咧，我係同呢啲中國人係好唔同嘅，就係、是、話我會覺得就係、是、首先就係唱歌係唔應該攞嚟做比賽嘅。 系啦 ，OK， 應該卡拉 OK 嘅啫嘛。 根本冇比較嘅，可以咁講嘅，係應該係要嚟自娛又得，或者一種娛樂，又或者就係音樂，其實最緊要就係你可以透過音樂去帶出一啲信息，令到你可以同人哋去分享你自己一啲嘅睇法。 你唔諗住大陸有啊？ 咁唔係我想講，我想講就係唔係咁可能第日有咧。我哋又唔好話佢永遠冇啊。咁但係今日係仍然未有啦。第二樣嘢咧。就是咧，我從來都唔覺得人唱歌你要需要去執著到要揾一把好聲音嘅。OK， 如果咁講咧，就大撚鑊啦。 過幾天啊，之前 即係啲 Rod Stewart 啊，啲、Brian Adam 啊，喂，如果佢當年後生啊，佢哋走去參加中國好聲音咧，佢一定冇人轉身啊，因為佢一出俾聲音。I am saying 咁样噶啦，咁你已经收皮啦。音乐系讲感觉嘅 ，OK。咁所以咧，即系，但系唔认同，唔代表我唔认同呢啲嘢，但系唔代表我唔中意睇，因为我觉得我睇嘅时候，我会睇到一啲，我会理解到中国人点样去，即系点样睇音乐啦。點樣覺得應該就係佢哋好堅持要揾一把中國嘅好聲音啦，又或者好堅持一啲叫做所謂嘅唱歌技巧啦，又或者有陣時你會睇到啲人唱歌嘅時候嗰種辛苦法啦，因為佢成個腦喺度記住曬所有嘅技巧，下一句應該要點唱，三句之後我又應該要點樣爆先？ 用邊個 key 咧？喂，呢個係一個係有時你見到佢哋係好可憐嘅，咁但係呢種咪過癮咯，咁所以咧即係我就呢種就係我嘅一種心態。咁至於就係翻嚟就係話頭先講紅三代。血統論，即係我覺得有時香港人，即係除咗你哋有時覺得老美男執著，其實調轉頭，你哋今時今日都係好執著嘅。喂，一個娛樂節目啫，只係一個即係需唔需要咁樣咧？即係當然可以話俾你聽，嗰兩對參賽選手一定係有特別安排上去，佢要咁樣做。你咪有鳩佢咯？喂，那個中國就係咁樣噶啦 ，OK？ 你踢爆佢咁又點啫？ 即係假設，我最簡單用嘅啦，咁係第一屆啦，因為就我淨聽第一屆啫。Okay. 我最中意嗰個啦，丁丁啦。喂，某程度佢出嚟同埋轉身，去到後面嘅鋪排，去到而家成名 ，OK？ 成名唔知啦。喂，全部都一個故事，一個劇本嚟嘅啫嘛，其實 係 啊， 甚至而家你揾邊個嗰個孫女， 呢個都係迎合到嗰個市場 嚟 嘅 啫嘛，其實 迎合個市場，因為唔 係香港人有一個劇本嚟。 首先就係因為中國觀眾好中意睇呢啲真人 show， 好中意睇到佢哋由即係第日，譬如好多人好 enjoy 㗎，譬如話，哎嗱，刁文偶，我睇住佢出身㗎啦，嗱佢嗰陣時咁嘅，係 咯， 而家就 我又做興拉㗎嘛， 出名啊，點啊，喂，好多人好 enjoy 呢啲嘢㗎嘛，即係翻去嘅就係話。我真係想講嘅就係，喂，佢係紅三代，咪有鳩佢咯。即係你就算踢爆佢，你覺唔覺得自己好攰咧？即係成日每樣嘢too political 係唔好嘅。 即係我 俾我講埋先，咩、okay. 我表達得唔好啊？即係佢冇乜點樣搞騷擾到你噶嘛？係咪先？如果你覺得紅三代唱歌有問題，好眼冤嘅。咪就系我哋嗰、那个我哋个精神咯，咪咪捻睇咯 ，OK？ 即系我哋只系想讲嘅就系、是，喂，佢个演绎系值得大家俾个掌声佢嘅，系唔错嘅，咁就已经够噶啦 ，OK？ 我亦都唔需要支持佢啦，咩赢到冠军啊，又点嗰啲唔捻关我事嘅 ，OK？ 即系我觉得每个人都有阵时，其实大家都系放低少少啦，平时对捻住香港今时今日呢个政治生态， 对周融 已经系攰捻到扑街。你然之后咧，即系有时点解我点解我咁多牢骚咧？星期五晚一打开个 Facebook， 见到个北上频道个 Facebook， 哇！大家又喺度嘈惨弊，呢、这个叶雪明个孙嚟噶嘛？乜咁？但系喂，你唔好理佢系咪个孙先啦，你睇下佢唱得好唔好先啦，啱唔啱你口味先啦，抵唔抵你屌佢先啦？即係你咁樣係咪會舒服啲咧？刁文牛 唔係我就係即係好簡單睇呢啲嘢，其實我一套睇法嘅，逢喺呢啲中國嘅聲音啊，甚至我是歌手呢類型嘅呢類型嘅綜藝嘅唱歌比賽咩都好啦，其實好多係嘅。喂，其實全部劇本嚟嘅， 係啊， 諗好曬 邊個？我就話咧，贏輸已經係內定咗嘅，可能係咁樣添。即係你又 唔 係冇位咁上行， 按住情況嚟內定啦。你要咁講嘅。 當然，突然 一路去一路內定嘅。 突然間，如果好似係 啦， 突然間啊邊個吸毒咁啊？即刻輸。 舉個例咯， 係咪先？你代目咁樣突然吸毒咁樣， 兩年前嘅特首選舉本來一早係唐英年 啊嘛， 按住情況演變落去，變咗梁振英。 其實某程度係內地係一個劇本嚟嘅， 冇錯。 又何須咁執著咧？即係我唱唔唱得歌？喂，唱歌好。喂，我成日覺得喺大陸一億個人啦，十三個揾一個人咋？ 係。 話聲你好唱得好嘅一億個啦。可能啲全部都垃圾，而家贏得嗰啲全部都垃圾嚟嘅，可能仲有咁咧冇用嘅，話聲你聽，即係你睇得開心咪撚就咯。當然首先我唔睇先啦嚇，但係睇得開心咪撚就咯。而家我睇嘅標準做咩咧？男人我一定唔睇噶啦，女仔靚咪睇下。 唔係我中意 你支持，咪支持佢靚女咯。叮叮，我係撐佢，你唱得好咩？ 係啊， 切柒啦！喂，大佬真係， 但係你中意睇你咪由頭到尾 睇佢咯， 淨係睇叮叮咯，係啊。 O K， 我中意頭 先好上綱上線，哇！呢個又咁樣講過咁樣，黐線！你自己都辛苦啦，係咪啊？講真， 我中意你頭先講嗰句，你中意嘅就撚就啦。所以嗱，我哋 揾你自己出嚟。 所以咧， 唔係話揾人嚟配合你，係你自己揾你自己啊嘛。 我要講多句就係，我唔會教老美男點樣去睇嘅。佢有佢自己嘅方法。佢每個禮拜睇完，中意寫篇文出嚟，佢開心就得㗎啦。係 啦，但當然我 係啦，冇錯。 有乜理我又覺得你煩交。 我啊正咁啊，然之後咧， 我中意啫嘛，我喜好嚟啫嘛。 我又要話翻俾老美男聽，我又點樣去睇中國好聲音？咁我哋嗱呢個咪就係民主囉，呢個就係互相去尊重囉，互相去體諒 啊。老美男都 send 咗一個呢次嘅中國女星，其中一條女俾我睇㗎。 係 啊，我睇啦，第一時間屌都唔係我杯茶。 係啊， 我已經講完咗㗎啦。 係啊， 講完咗呢套，我對呢個 係咪毛澤少啊？ 好似係 啊，係咯， 靚妹嚟㗎嘛 ？OK 㗎，好嘅， 唔得 啊，唔係嗱，靚妹有兩個係 hot 嘅，一個毛澤少，仲有一個咧，今季咧就一個馬拉妹嘅，佢係馬來西亞華僑嚟嘅，但係嗰個咧好多人中意，但係我就唔中意嘅，係嗰個我就覺得好難頂嘅。 揾 個我啊中意毛澤少嘅今季， 婆婆啊，因為毛澤少啊， 係啦， 阿老尾男朋友俾佢睇咯，佢話阿牛哥你中意已經中意，我咪睇下咯。如果唔係我杯茶，咁我咪唔睇咯。 係， 可能你講馬來西亞嗰個，喂，可能大對嘢個大對燈嘅馬來西亞。 唔大 大 大 噶， 唔大噶， 咁都可能都我得噶，總之 靚妹嚟喎，大佬， 可能靚噶，咁我去睇咯， 係咯， 丁丁都唔好， 即係自己搞掂啦， 即係自己揾自己嘅樂趣啦， 最緊要睇 尋覓個樂趣， 最緊要睇得開心， 係啦， 即係你唔好 input 太多嘢入去， 你唔中意睇咪唔諗都好睇咯， 係 咪先？唔好煩交，但係唔好煩交我喎 ，OK， 好 OK， 嗱咁啊講完㗎啦，咁我哋又轉下話題啦，另外仲有少少嘢啦，就係我早幾個。即係放假之前啦，我就 post 嗰本書出嚟，咁有啲朋友咧都話：， 喂， 就喺節目度講下呢本書啊！咁呢本書咧，你唔講，你唔叫我講，我都想講下嘅。我就未睇曬嘅呢本書，咁咧你上翻去我個 Facebook 咧，就拖落少少咁多就見到啦。本書嘅一個書名咧就叫做咧《為什麼上街頭》，英文名咧書名咧就叫做 The Democracy Project， 咁呢本書本身係英文版嚟嘅，咁而家呢就啱啱就出咗一個台灣版，咁作者呢就叫做大衛格雷帕 David Graeber， 咁呢佢呢係咩身份呢？佢本身就喺英國倫敦大學呢就係教人類學嘅教授嚟嘅，但係佢仲有好多身份呢， 人類都要搞， 就令到大家好鍾意佢嘅，因為呢佢係一個呢喺世界上都係算係一個數一數二知名嘅社會運動嘅一位明星嚟嘅。 OK， 咁佢就係有份，冇錯啦。 OK， 或者你可以當佢係王陽達、 王陽達、 杜德。 睇 你點答。 算啦 ，OK。 嚇， 中意 啦。啊，係，我有啲比喻不倫。 唔係，你唔係 因為王陽達唔係一個搞社會運動嘅人嚟㗎嘛？ 佢係搞事嘅。 佢係網上節目主持人。 錯啦。 OK。對唔住，對唔住，哎，我侮辱咗王陽達啦，對唔住，對唔住，啊，道歉先。 係啊。 咁咧就呢位 做啲揾唔到錢嘅嘢㗎。 David Graeber咧，其中嘅身份咧就係2011年佔領華爾街嘅發起人之一，佢係一個。 喺當年個運動裏面呢，差唔多一個走得最前嘅一個領導者嚟嘅。咁然之後呢，佢就寫咗，佢就出咗，最近就出過呢本書。其實佢以前出過幾本書都好正嘅。咁我仲有一本佢嘅書呢，就喺屋企買咗好耐，又係未睇晒，都好正。就係佢就因為佢係經濟底又好勁嘅。咁佢就以前有一本書，個書名呢我要揾返先可以話俾你聽，係講債務啊。由呢、這個 大榜， 由呢、這個6000年前埃及年代嗰陣人類點樣爭人債啊，去講到今時今日嘅財經債務點樣影響到個人啦，同埋國家啦嗰啲政治嘅取向啊，點嘅，好鬼好睇嗰本書又係。咁今次呢本又係好正啦，《為什麼上街頭》啦，講下呢本書啦，我未睇曬，但係本書我好鍾意，好鍾意，真係好鍾意。第一個台灣版譯得好好嘅 ,ok, 咁要多謝三位，要俾埋一個 credit 俾三位台灣嘅譯家啦 ,ok, 湯淑君、李尚遠、陳雅卿，呢、這個可以講多少少嘅，就係如果你睇開書真係，即係我成日呢，作為一位讀書之人呢，我成日覺得大家要好珍惜台灣嘅翻譯家嘅，我要用一個家字嚟去形容佢哋。喂，你諗下喺中港台今時今日啊，中國有好多翻譯家，99.99999都係垃圾嚟嘅 ，OK？ 選擇性翻譯，佢哋嗰個切身嘅環境唔到佢哋去選擇 ，OK？ 了解啊嘛， 冇錯，了解了解。咁好啦，香港。香港有冇人做翻译呢，我想 問。你都要理解㗎嘛。 係啦。 有啲姜蓉啲人喺度。 唔係，我唔關姜 蓉。呢啲咁嘅社會。 唔關姜蓉事。咁呢個根本冇呢種咁嘅氣息。 係呀，個出版社、okay、見到你係咁樣嘅 點 呢。 唔係呀，冇，對唔住，係冇呢種氣息呀。咁、 okay、 你只有唯獨就喺呢個小小嘅台灣。好、嗯、我就真係呢，好感謝台灣人嘅。因為呢種係一種成全嚟㗎。呢度要講多少少，就係話我哋有成日，我哋最近成日講緊嘅一本書啦，刁文流仲記唔記得啊？巨流河啊嘛， 哦， 齊邦媛嗰本啊， 我仲係咩講埋回憶錄添。 嗱，巨流河咧，齊邦媛咧，其中一個身份咧，佢就係教師嚟嘅。OK， 咁佢個英文文學底好高啦，個造詣。咁同埋咧，佢係其中一個咧，係對台灣嘅翻譯係有好大嘅貢獻，因為咧有好多徒子徒孫咧，佢其中一個強項就係教授翻譯嘅，咁所以咧，即係我哋亦都要向齊邦媛致敬啦。 因為翻譯得好咧， 係啊， 翻譯得全神啦。 即係然之後種咗好多種子，繼續喺今時今日呢個世代裏面，台灣嘅翻譯仍然係做得好出色嘅。好啦 ，back 翻到呢本書啦，呢本書之精彩就係乜嘢咧？其實好簡單一個道理，呢本書咧。嗱，本書講乜嘢嘅咧？其實咧，主要就係講就係作者講翻佢透過講翻呢個2011年嗰個佔領華爾街嗰個歷程。 嗯。 然之後咧，總共得5個 chapter， 嗰5個 chapter 咧就係咧講翻俾你聽個歷程，同埋佢哋嗰個點解要佔領華爾街，佔領華爾街背後嘅意義，佔領完華爾街之後嗰啲嗰個效果係有啲乜嘢？咁入面提到好多嘢咧。 咁我講佔領嘅中間嘅 過程啊，所有嘢啦。唔係佢同大家分享咗好多咧，就係、是、譬如話嗱，因為我唔想我第一我未睇曬成本書啦，同埋我唔中意睇成半有多㗎啦。咁同埋我又唔中意咧，喂大佬，喂大佬啊！我唔想大家咁懶啊！我而家睇書唔係個職責，係要嚟睇完讀話講解俾你哋聽。 等 你 哋唔係喎，如果讀書報告嘅話，你係應該起碼 我唔 係 讀書報告，我而家唔係讀書報告，我係介紹呢本書俾你睇、嗯。我就話俾你聽點解我要睇呢本書。我睇完之後咧，哇！我好開心啊，好開心，係特別喺呢段時間睇。點解咧？係譬如話，如果你好似我咁，最近期你都係好似一個跌，好似我咁喺生活喺香港，成日覺得，慢慢覺得自己，佔領中環係咪真係一種罪嚟嘅咧？日日俾姜蓉咁樣講， 政府嘅傳媒 係咪真係係咪一種暴力嚟嘅咧？係咪一種革命？係咪一種十惡不赦恐怖主義嚟嘅咧？如果你有充斥住呢啲疑問咧，唔該你買呢本書睇睇。 佢就話俾你聽好多嘢，佢理順咗我好多思緒，即係譬如好簡單去講嘅就係、是，譬如佢喺入面講到好多，譬如佢講到無政府主義啦，佢就話好多人成日理解錯誤咩叫無政府主義，佢話無政府主義唔等於無政府狀態，佢哋唔係話俾你哋聽要冇咗個政府，但係佢無政府主義係要話俾你聽就係咩呢，佢就話俾你聽今時今日啊，全世界嘅政府都係不堪嘅，嗰個政府根本唔係係企喺人民嘅身嘅嗰一邊，然之後呢你需要去透過以往你以為民主，你只要投票去選舉，就會有一班代理人去幫你去爭取你嘅權益，但係喺今時今日佢話俾你聽這個制度呢其實已經接近崩潰，所以點解喺呢十年八年先引申到喺歐洲好多地方，喺美國好多地方都已經開始引申到我成日講嘅一樣嘢，就叫做直接民主嘛，就係話你自己要去參與落去，咁啊有程度上嘅高低啦， 因為代議已經 失效啊，你就要自己去直接去參與，而佔領嗰個其實係其中嘅一個手段嚟嘅，咁佢入面有好多我覺得好正啦，就係佢就話，即係佢有講到嘅就係話。佢又好詳細去解釋點解個政府唔係企喺你度呢，即係譬如我舉一個例，我用返香港嚟舉一個例，就係好簡單咋嘛，佢話俾你聽個政府點，個政府嘅財政收益，日常嘅財政收益大部分係嚟自邊度啊，係嚟自所有啲寡頭啊同埋啲大集團啊所有嘅嘢㗎嘛，係佢哋俾錢去養住呢個政府㗎嘛，而長而久咪就係個税收囉，佢收得最多其實喺嗰啲大財團度㗎嘛，久而久之個政府就會偏咗去大財團度，佢喺入面舉咗好多嘅例子，個例子就係呢個政府係會做好多政策出嚟，係會令到嗰啲大財團可以更加有效地去搜刮個民脂民膏， 而家更加 所以個即係你睇完之後你就會明白，個政府如果你唔搞佢呢，佢係冇理由企喺你度去講嘢㗎嘛。咁所以佢就話我哋點解要透過直接民主去搞咁多花審呢，最後嘅目的就係話俾個政府聽，我先係你老闆啊，係我選你出嚟㗎嘛。而你應該要企返喺我度。嗱佢講緊嘅係一個美國，我哋號稱全世界最民主嘅社會。佢都可以話到俾你聽，你唔好以為美國好民主啊！我哋喺美國點解要佔領華爾街，都係因為美國個政府長時間係做好多嘅手段出嚟呢，係去阻止人民去發聲、集會同埋表達言論嘅自由嘅。 同埋警權都過大啦，美國。 你睇完呢本書呢，你嗰個共鳴係好正啊！嗱，我簡單講，你喺入面你可以揾到好多佢講緊主要係美國華爾街啦，同埋呢就講緊世界，佢講緊呢啲十年八年有發生過嘅，譬如話英國當年保守黨嘅時候，佢哋曾經試過點樣去佔領倫敦啦、等等啦，或者仲有就埃各種各樣嘅顏色革命啦，包括埃及嘅顏色革命啦、即係譬如話佢講到顏色革命啦，佢講埃及嘅顏色革命啦，佢就講咗一樣嘢呢，就係佢又同大家分享過一樣嘢，就係話咩，佢就嗱呢本書呢係啱好多人睇嘅 ,sorry, 即係我要咁講就係、是。譬如話搞社運嘅人啦、或者普通我哋老百姓啦，同埋佢都講就係、是、佢本書入面都提到就係、是、喂直接民主唔好你即係我哋普通嘅普羅老百姓，你唔好成日諗住阿刁民牛搞社會運動你就靠晒刁民牛啊、,ok, 係每個人都要參與，咁所以喺入面你本書入面呢你睇到好多即係好啱所有人睇啊。我講返個埃及嘅革命呢，佢分享一個古仔。個古仔其實佢想帶出一樣嘢，就係乜嘢呢，佢就話搞社運嘅人呢，其實你哋應該要記住一樣嘢，就係、是、你要有顛覆嘅精神同埋有創意嘅態度。咁佢就話呢， 黃洋達 喎。佢入面有提過一啲好多黃洋達咁嘅物體嘅。 Okay. Okay, 就係一啲呢 講啊講啊大大聲講緊講緊做鬱敏嗰啲啦， 做鬱敏嗰啲咩？ 各種嘅嘢都係你揾到一啲好似葉寶林嘅物底又有啦，咩、嗯、人都有嘅。OK， 咁好好有趣嘅本書。咁我講翻埃及嗰個革命嗰個啦。咁佢同大家分享過咧，呢個係親身嘅，即係佢揾咗佢，因為佢有班朋友咧，埃及人嚟嘅。嗯系嗰班埃及嘅年輕人咧，係屬於一個行動叫做四六行動嘅組織，唔係六四，係四六。 咁四五人動。 咁然之後咧，佢哋就講翻佢當年早腳幾年點樣推翻穆巴拉克咧，嗰、那個顏色運動咧，佢就話咧，佢就講一個小節咧，我覺得嗰個小插曲又係好有趣，就係咩？佢就話嗱，一樣噶啦，其實香港都係咁。佢話咧，每一個政府咧，你以為佢係民主政府，但其實佢行為好極權嘅，譬如話。好似香港啦，用啲差佬越嚟個裝備越嚟越勁啦。佢話喺美國一樣嘅咋、嗯，你唔好以為你香港好慘啊！佢話香港係佢喺美國一樣啊。而家走去搞啲即係和平非暴力嘅社運人士咧，係用到反恐嘅級數嘅大佬、嗯、等等。好啦，咁佢話咧，佢喺埃及嘅佢班朋友搞顏色革命嗰時咧，又係啦。喂，淨係呼籲啲人某一日星期六三點鐘喺自由廣場度集會。咁簡單嘅嘢 ，OK？ 你喺埃及係做唔到，因為埃及咧係好似中國咁極權嘅。咁、嗯、咧，你所有啲 Facebook 啦、互聯網 mon 住你啦、嗯、手機你俾人哋監聽曬啦、嗯，所有咩咩。咁你嗰班友仔個創意喺邊度咧？就即所以話你要有創意嘅精神啊！就佢就話，佢哋忽發奇想諗起一樣嘢，原來就係用佢利用咩咧？佢就話，因為喺埃及，如果你坐過的士，你就知道。十個的士佬有九個咧，佢哋通常揸車咧就好似我同刁文牛做節目咁，雞啄唔斷，好撚多嘢講啊！冇得解嘅，呢、這個係傳統都係咁嘅，啲、嗯、人係好煩，煩到曾經好多遊客咧，如果你喺開羅坐的士咧，係屌佢嘅，跟住佢會屌撚翻你，佢就話呢架車我啊，我 講咩 啦？你禁止我講嘢權利，我屌你，你落車咁樣嘅喎，佢不斷係咁講嘢， 非常 好。咁同佢哋 call 個集會有咩關係咧？佢哋就喺星期六朝頭早嘅九點咧，八點零九點，就全部人湧曬出去咧，就即係、就是、搞行動嗰班人，就有幾多人就出幾多人，就全部走去坐的士，就話俾個的士佬聽， okay. 今日兩點鐘就有集會。 屌你老！ 佢話呢個哇，事後嘅效果非常有效。嗰啲的士佬係幫嗰次係幫佢 call 幾萬人走去個自由廣場度。然之後最後咪推翻穆巴拉克咯，咁、 okay, 所以嗱啲 創意 係啦，個創意好緊要啊！所以咧喺本書入面咧，佢講咗好多好多呢啲咁嘅嘢，同埋就係佢亦都解讀到，即係我諗我又唔講太多啦，我希望大家去買呢本書睇，呢本書真係好好睇。但我只係想講就係呢本書佢最有效對我一個心靈治療就係佢俾到我個答案，佢話俾我聽點解嚟緊我要去佔中，因為我要话翻俾个政府听，我系佢老细，就系、是、咁简单。因为我已经冇第二个方法。 但你老细会拉鸠你。 因为议员，我本来以前我用投票，我去搵议员帮我哋去代议，但系今时今日嘅议员已经信唔过啦。呢个同我个理念系好相近嘅。咁、所以佢话翻俾我听就系、是。我只係有能力去話到個問題俾你聽，但係本書提供咗個答案俾我，那個答案就係我哋去佔中咯。 即係可唔可以講少少佔領華爾街嘅嘢啦？ 其實咧， 你講啊，即係其實係咪真係咁驚佔領中環真係可以令到成個香港嘅金融機構癱瘓咧？佔領華爾街其實已經係話咗俾你聽。唔会嘅， 冇瘫痪到啊！ 冇瘫痪到 啊！ 个社会一样行紧嘅、 啊，你问 唔系十恶不赦啊，大佬， 仲唔系都有 占领华而家系跟住一样股照炒， 系啊， 基金照买噶，冇问题过。香港占领中环更加系话咧系一样，你谂住我嚟收工可以唔翻工冇可能嘅，因为其实。你一用電腦做得到啊！你唔會影響到香港嘅金融體系。而家出面啲人成日話：，喂，屌你老母佔領中環啊！ 係啊， 喂，香港就恆指跌10000點啊！好，係、啊、你香港起唔翻嚟啊！ 馬照跑，冇照跳啊！ 喂，其實冇啊！你勁得過佔領華爾街成幾個月？ 唔係一，所以我就話點解我會推介呢本書咧？呢本書就話俾你哋聽，今時今日而家呢個 moment 喺香港，好多人誤導緊我哋咯。咁佢講返2001，佢有提供返，佢有講返呢段歷史㗎，即係喺本書入面。 2011年嘅佔領華爾街，其實到最後嗰、那個運動係冇成功與失敗，或者嚴格上嚟講，佢哋係失敗，因為佢哋到最後都係要俾人拉曬，跟住然之後咪的就走曬佢哋咯。但係佢哋帶出咗個好強烈嘅訊息，係話翻俾奧巴馬聽： 我係老闆啊！ 我係老闆，你要去，你唔好企喺雷曼噶同埋摩根史丹利嗰邊啊！你要做翻啲嘢俾我哋睇，咁所以奧巴馬先行翻出嚟做翻啲嘢，去做翻啲措施，去點樣去令到個令到班財經佬冇唔好咁放肆等等所有嘅嘢啊嘛。 唔好專劏我哋呢邊， 唔係啦，咪專劏啲小市民啊等等。咁所以即係佢入邊佢又講到呢啲嘢，同埋譬如話佢亦都講到嘅就係佢亦都有提到刁文流頭先講嘅嘢啦，就係話即係。唔好以為佔領就係一種暴力，同埋 佢住 喂和平非暴力係 principle 嚟嘅，係個原則嚟嘅。咁同埋佢就話，其實喺世界各地呢十幾年係做過好多呢啲咁嘅，佢唔用佔領啊，佢用兩個詞語嘅啫，一個叫直接民主嘅行動，一個咧就叫做不合作運動。佢話。佢就舉出好多個例子，包括好多好有趣嘅不合作運動。譬如舉個例，環保人士去保護有啲砍伐樹木嘅，佢哋嗰啲環保人士爬上去棵樹度，起一間樹屋就住咗喺上面，咁咪佔領咗間個佔領咗嗰棵樹咯。咁佢話就係譬如話幾年前曾經喺倫敦，亦都係保守黨執政嘅時候。曾經想因為又係啦，靠攏啲大財團嗰啲稅務咧，有好多想執執薄就唔收，跟住咧佢哋咧就跟住咧英國政府咧當幾年前咧就曾經咧就想嘗試咧就係 cut budget 啊、，cut 好多嗰啲福利嘅 budget， 譬如話醫院嘅資助啊、學校嘅資助啊之如此類。咁呢個你咪 call out 嘢啊？你有匯豐銀行嗰啲税你又唔撚收喎、啊，因為你同匯豐 friend。或者點點點，你又唔撚收然之後咧，你又話要 cut budget， 咁你係咪損害到老百姓嘅利益啊？咁英國人咧，亦都搞佔領行動啊！佢就係點咧？佢哋就係好簡單啫嘛！佢順住你去嗱，你要 cut budget， 我又冇揾辦法，你係政府，你惡曬，冇問題啊！咁你 cut 咗啲醫院同埋 cut 咗啲學校啊嘛，咁即係話我哋嚟緊就冇呢個班房上堂啦，我哋去匯豐度。我哋佔領咗匯豐去上堂，日日揾個教授走去匯豐嗰度，多埋啲學生喺匯豐銀行入面教書咯。咁你係一種呢種你話係你所謂一種行為藝術，但係亦都係一種抗爭嚟噶嘛。當然每一種到最後可能又係俾人拉，喂拉咗咪繼續做咯。喂唔即係唔係黃楊達講嗰只鳩做啊？嚇！呢班喂，全世界啊，原來呢班搞社會運動嘅人都係喺度鳩做。佢就話呢種亦都係創意啊，叫搞社會運動嘅人要多啲創意啊。嚇、啊，譬如你唔，如果你覺得喂，如果佔領中環係咪仲有第啲嘢可以佔領啊？或者我哋好多集之前講嘅， 陳冇諗過㗎。 喂，搞旺中環咪又係一樣嘢咯。陳 冇諗過㗎， 係咯， 係咪一定要佔領中環咧？喂，如果佔領中環係俾人差佬圍住咗，佔領唔到嘅，喂，佔領灣仔得唔得咧？喂，其實好多方法㗎嘛， 係啊， 臨場執身， 係 俾啲創意， 冇錯啊。 喂，講真，你係想堵塞交通嘅話，假設你係想堵塞交通，我佔領任何一點。都做晒交通噶啦，话晒俾你，一定系噶啦，我使乜定占领中环啫？ 系啊， 我长毛讲紧呢个方法，喂，我谂可能我谂啊，屌你都唔系限制中环，我谂啊，咦唔系喎， 系啊 ，work 噶，即系呢个创意咯。 成本书 六百几岁人啊，长毛点、啊、都可以啊，呢啲 即系佢最后佢都提到一样嘢，就系话今时今日咧。嗰、那个代议政制，即系佢 back 翻去个代议政制，佢话呢个系个唔 work 嘅制度啦。佢话我哋已经差唔多系翻到一个中世纪嘅年代，一个好似神权统治嘅年代。你唔好以为嗰个政府系你选出嚟就系民主啦。咁所以即系佢就要鼓励大家。首先就係每一個人 都要 去參與 ，OK， 即 係、 你唔參與就冇用啦。就 葉寶林 成日 呼籲啲市民參與㗎嘛， 係 啦，佢創意就即係欠 費啲嘅。佢有講一樣嘢，我令我印象好深刻嘅就係話，佢話廿一世紀今時今日嘅社會運動，其實係唔應該有領袖嘅。佢作者曾經咧喺類似好似《華爾街日報》嗰啲咧，有人訪問過佢，就講咧佢話。你点睇革命啊？佢话你点睇革命啊？ 即係其實我哋香港今時今日都多人問呢啲問題啦， 啊、流血 即係我哋諗唔到究竟革命同埋 呢個答案 咁、就是啊、作者點答佢咧？作者個答案好簡單，佢話我冇咁嘅能力答你啊。佢話但係我好肯定一樣嘢，如果連我哋今日做嘅直接民主嘅運動，個政府都不容許嘅話咧、嗯，到最後人民一定係走上去革命。 嗯、 而嗰你問我。革命嘅時候嗰個情形究竟係點樣呢？我答唔到你，冇人知。我淨係話俾你聽一幾個字：一發不可收拾。 嗯、 大家都控制唔到。佢話今時今日嘅社會運動係唔會有領袖嘅。當如果真係有革命嘅時候，係唔會有一個好明顯嘅領袖去帶領我哋嘅。 你話吞就吞，錢就錢冇。 係一個人民運動，係、啊、靠人民嘅意志。嗯去操去掌控住個運動點樣去走？ 就等於當時我哋玩呢、這個唔好玩啦，係搞呢個皇后碼頭嗰時候，係冇呢打嘅，係冇呢打。 又或者你睇翻，又或者你睇翻幾年前埃及推翻穆巴拉克嗰次咪係咯？喂，咪係冇連呢個兄弟會想出嚟做領袖都做唔到啊！ 係咯， 係啊，呢、這個就係今時今日嘅社會運動。所以呢本書嗱、啊，即係。節目時間有限啦，我亦都唔想講太多啦。即係我覺得就係好簡單，我真係好希望大家每人自己買一本呢本書，好顯淺同埋好有趣味嘅，自己翻去睇，睇完自己去思考，你可能有另外更多嘅想法。咁呢個就係今日我同大家分享嘅呢一本書。 Okay, 再講一個書名啦，書名就係叫做《為什麼走上街》。sorry， 为什么上街头 ？OK， 咁啊，好好嘅，我觉得用为什么嚟做一个开头系好好嘅，因为大家，我谂大家个心目中都有呢个为什么呢三个字喺度咯。 几千本啊？ 哦，喂，好价，喂，好鬼平啊，120几蚊到嘅啫。 真平 喎。系啊，好鬼平嘅啫。OK， 咁 啊，上次买本98蚊嘅话声咧，八个钟头喺睇晒呢本嘢，我谂都系。 诶，好快，搞得掂。OK， 咁啊，所以就就係咁囉， 就咁啦。 好啊，咁啊，第三節就送埋 通常 最後一首歌咧，都係一首我鍾意嘅歌啦。今日同大家分享嘅歌咧就好特別嘅，其實咧今日揀呢個歌咧就係同我身邊有兩位女仔咧有關嘅。呢兩位女仔咧， 你老婆同埋你個女咯。 錯， 唔 係錯咗。喺最近呢段時間咧，我發覺咧有兩位 三奶又想聽下。 小女孩咧喺我身邊咧。黐出咁轉咧， 放開 佢 哋啫。 佢哋兩個唔識嘅，但係咧佢哋有好多嘅共通點，咁所以咧就即係我早幾晚咧，我終於咧喺個 WhatsApp 度咧，我就撮合咗佢兩個，咁我就話你哋兩個不如認識下啦，然之後自己去傾下偈啦。咁呢兩個女仔咧係邊個咧？ 小土同 一個咧係我女嚟嘅 ，OK， 一個係我女啦，佢而家喺俄羅斯啦。咁另外一個咧係大家都識嘅，係我哋台入面咧好可愛嘅一位主持人啦，有食唔食759特約嘅主持人卡妹啦。咁點解會講下佢兩個咧？就因為咧佢兩個即係好巧合地咧喺我身邊成日黐出咁轉啦。 Okay。 咁但係兩個咧有好多嘅共通點啦，佢哋鍾意嘅音樂咧係幾乎係一樣嘅，跟住然之後咧佢哋鍾意嘅球隊咧好奇怪地都係基本上一樣，唔係曼聯啦，佢哋最近大家都係同時間係咪愛上咗呢個多蒙特，咁卡妹一路都係多蒙特嘅擁趸啦，咁我女咧自從世界盃之後咧，佢亦都咧係愛上咗呢個咧德國嘅足球啦，跟住咧就開始喜歡呢個多蒙特啦。咁我将 叫你个女煮下嘢食先啦，求佢试下。 我喺个 WhatsApp 度咧，就将佢哋两个咧就开咗 group 咧摆埋一齐之后咧，咁我发觉啊好有趣，即系睇住佢两个嘅对话咧系好开心，因为卡妹就可以以一个咧足球专家咁样咧，就会同我女咧喺度讲足球啊。但系呢个 level 系啱嘅，即系你知道读一年班咁嘅，有一年班嘅老师啊，研班老师，咁好开心啊，真系好开心。咁所以就忽发奇想啦，咁拣咗一只咧，佢哋两个人都好中意嘅音乐啦。咁佢两个人其实有一个共通点，就系喺音乐上面咧，佢哋好中意一啲 clubbing music 嘅，即系一啲。夜蒲音樂啊 ，OK disco 啊，等等啊嗰啲咁啊。最近呢一位歌手呢一位其實唔係歌手嚟嘅，係一位好年青嘅美國 DJ 啦，就其實呢期都好揾出名㗎啦，就係叫做 Set 啦 ，EZEDD 咁啊，出咗只大 玩啲咩 推出碟啊，類似嗰啲啦嚇。咁最近佢有隻新嘅碟啦，就叫做都唔新㗎啦，一排㗎咁啊，只碟嘅碟名就叫做 K Clarity， 咁啊入面咧就有呢一首作品。呢一首作品咧个歌名咧都系叫做 Clarity 嘅，咁咧就唱歌嘅女仔咧就系嚟自英国沙林顿嘅一位近期都好 hot 嘅一位歌手叫 Foxes。OK， 咁啊，但系我老人家咧，我就拣翻一个咧，即系冇咁繁艳嘅版本啦，因为我就麻麻地中意 Cubing Music， 咁但喺入边咧，其实佢有一个 acoustic 嘅版，就以钢琴为主嘅，咁啊，其实同一首歌，咁我就拣咗呢一个版本，就唔系好 Cubing 嘅，不过但系呢首歌系一首都唔错嘅作品嚟嘅，咁所以咧就送俾佢哋两位啦，我个女同埋。卡卡啦，咁同埋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啲因為北上頻道嘅聽眾其實有一啲都好鍾意我去喺個節目度去同大家分享一啲音樂，咁所以就 嗰啲啊嘛， 我麻麻地嘅啫，其實呢啲，咁所以 anyway 好啦，咁送埋最後呢隻歌俾大家啦，下個禮拜嘅北上頻道翻嚟再見啦，拜拜。 I dive into frozen waves where the past comes back to life. Fight fear for the selfish pain, it was worth it every time. Hold still right before we crash, cause we both know how this ends. The clock ticks till it breaks your glass and I drown in you again.You are the piece of me I wish I didn't need. Chasing relentlessly, still fighting, I don't know why. If our love is tragedy, why are you my remedy? If our love's insanity, why are you my clarity?Deep through our ground and makes us forget all common sense. Don't speak as I try to leave.